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唱着这首歌，会怨恨的很熟，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衷，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留一生永远陪伴你。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经过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会在境外发行140亿人民币国债和20亿美元主权债券，其中140亿人民币的国债将会分两次在香港发行，美元的主权债券将会于下半年进行发行。从本周开始，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 S1 线将会开始开通运行前的联调联试，年底之前可以实现7站6区间的载客试运营。建成之后，从门头沟方向乘坐 S1 线，1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苹果园站。人一旦上了年纪，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管理，这样就能够帮助早期的发现疾病，早期开始治疗，同时也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减少并发症。在去年，北京市就有210多万老年人接受到了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服务。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将会继续为凡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无论是否有户籍的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最近有网友称，在太阳新城附近的街头发现了双人骑的共享单车，而经过实地探访之后发现，共享双人车确实存在。这种单车应该投放在非市政道路的区域范围景区之内，包括景区公园以及大学的校园里，而市政也规定禁止双人车骑出公园，进上市政道路。 纵使你我心几年废了不少，或许都知道救不了。某天有个知火再也不少，那些过往温柔，你我亦信可不尽头，想不到共对多年后，让你走。心里我坚持，却终于理智。辛苦引对方笑，或许都知道已输了。纵使你我不舍，也胜不了。那些过往温柔，过往万串生命热流，即使我愿叫他留下，没借口。再会了，让我哭，哭你我坚持，仍然未能成事。再见，再会了，让我哭，哭你我坚持，仍然未能成事。再会了，让我痛坚持，我痛心你我坚持，却终于理智。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路。

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以及北京化工大学联合发布了招生政策，五所高校在京的统招计划为1029人，和去年持平，其中不包含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以及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的类型。部分的高校同时公布了转专业零门槛或专业不调剂的信息。另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公布了2017年分省的计划，其中在京计划招生273人，和去年持平。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一边是实体影院正在寻觅更好的多元发展之路，一边是演出行业正在探索如何将线下线上更好的结合。看似道不同的影院经济和演出体系，却在大地影院集团电影家战略当中巧妙地合二为一了，形成了新的模式。最近大地影院集团和音乐演出行业跨界混搭，即将推出系列影院专属演唱会，让观众能够零距离地享受音乐的魅力。同时，好云李行亮天津站的首次影院演唱会也在6月18号不插点开场，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大地影院的微信订阅号即可进行购票，支持你喜欢的 idol。来关注医疗方面的消息，今后不光异地安置退休人员，而且常住异地工作人员以及城乡居民等四类人群都可以享受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政策。在本月底之前，北京所有的三级定点医院都将会纳入直接结算的地点范围，所有的已备案的人员将会在9月前全部实现直接结算。这就意味着今后辗转到北京的60多家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都可以直接的结算，而且不用再拿着厚厚的单据回到原参保单位进行报销了。天气方面，入夏之后雨水成了京城的常客，而雨水过后高温也即将登场。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从今天开始的3天里，京城将会切换到高温模式，最高的气温预计能够达到35摄氏度以上，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也已经启动。九六九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暑准备。 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也能够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需要的爱 沉默没有谁解开沉了千年的寂寞。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高考刚刚过去了，很多人都放下了紧张的心态，那比高考更虐的自主招生最近又扑面而来了。关于自主招生的考题呢，这两天刷了微博之后真的是让人惊呆了。我想如果你看到考题的话，应该也会感慨自己毕业这么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比如说跟大家列举几道烧脑的神题好了。山东大学出了一道题说，黑板和厕所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能解释出来吗？还有为什么井盖都是圆的？南京大学出了一道题叫做，梁祝化蝶为何不化作比翼鸟呢？华南理工大学的题目是，用物理的知识去解释狮吼功到底是什么。我想听到了这样的题目，很多人都应该会觉得很吃惊吧。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不过不管考题与否，六月份呢可以说都是考试季和毕业季。在这里呢，九六九也祝福广大的考生们能够考出自己的好成绩。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陶喆《找自己》。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金曲捞，这是一个会搞事情的节目。王杰在这档节目上演唱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突然宣布出完最后一张专辑后就退出歌坛。在80-90年代，王杰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歌坛浪子。童星出身的王杰有着并不太完美的童年，早早的成为单亲爸爸的王杰当过油漆工、快递员、计程车司机、餐厅服务生等等，有的时候他甚至要一天打四份工，晚上在桥底下过夜，因为付不出保姆费，开计程车的时候女儿就放在副驾驶座跟着他。1987年，王杰的人生总算是开始转运了，他认识了恩师李寿全，加盟了台湾飞碟唱片公司，出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便一炮而红。很快他以每年一张的速度推出了《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等等专辑，张张销量惊人，王杰很快红遍了东南亚。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王杰能够走红其实并不奇怪，他的唱腔独特，他的歌曲沧桑，他的形象浪子，这些因素组合起来，在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都是独一份的，是很能打动人的。而且他的歌里的忧郁沧桑、痛彻心扉是从他的心里真正流淌出来的，是他坎坷人生给他的礼物。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苦难并非是毫无用处、毫无建设性的，王杰将这些苦难变成了人生的财富，然而或许并不仅仅是财富。 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众人对于王杰的评价总是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他曾经以歌声带给很多人以抚慰。听到的是王杰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